人生祝华天，世人仰望献得意，松梅竹韵冠鸾边，青松挺立傲风雪，翠竹勃发艳阳天，每战芬芳成一彩，一代风范玉立。

事啊？ 我们这儿有个香粉。 什么香粉？ 新姑老爷入洞房要先打40木棒。 啊，若是不打你， 不打就不准入洞房。姐妹们给我打。哎呀， 都下入去， 都 下入去。我要低头而进，哈，我低头而进。 让他脸朝外跪，叫你脸朝外跪。 啊，还要跪下？哎呀呀呀呀！到底是名门之女，有如此大的规矩哟。正是下官。 我来问你，你可曾去过七市吗？ 有的，有的。 哎，这么一说，我岂不做了你的二房了吗？ 小姐是哪里话来？你乃名门之女，也能叫你做二房？是我那千千金玉奴随我一同上任，传信半江之中，我将 你将我怎么样？ 我将得中，他就失手落于长江了。 怎么着？那金玉奴，他失足落水了吗？ 真是， 听你之言，那金玉奴倒也可怜。你怎么将得中，他就失足落水了呢？ 想那金玉奴赤身奔泻，怎比得小姐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我来问你，倘若我父一朝失败，丢官罢职，那时你又怎样看待于我呢？ 小姐是哪里话来？想你我乃恩爱夫妻，百年相守，你何必多疑呀？ 如此说来，你倒是个有良心的人呐。 倒吧，我本来大大的有良心呐。 你进的洞房还没瞧瞧我呢，你瞧瞧我是谁吧。 哎呀，是啊，我进的洞房被他们打得乱七八糟的，还不曾见过林家小姐，我倒要仔细看上一看，看上一看。大官，大官，大 官哟！你看看这洞房之中，谁是人，谁又是鬼呢？ 哎呀，我挥之不及呀！ 我的小姐 状元公，你认错人了。 什么啊？ 我是京二啊。 哎呀，惭愧呀。 哎呦，莫急啊莫急，我把你这狠心的狼崽子。 向前乡人才是 义父，如今你看他可怜吗？ 我认亲吧。 啊，儿啊， 看他苦苦跪求，倒也可怜，就饶了他吧。姨母，你看他跪的是哪一个？跪的自然是你呀。他跪的是李小姐，为的是银元富贵。义父，你再看他怕的是哪一个？ 他怕的自然是你呀。 他怕的是林大人，为的是父父攀龙，对我金玉奴哪有半点愧悔之心？我岂能再与虎同眠？难道说你们就不顾女儿我的性命？ Ah!

怎么了？哦，我明白了，是不是今天他们带走的这个张少莲和昨天晚上的张少莲八成不是一个人吧？小姐，要是一个人还好，要不是一个人，那可就糟了。小姐您别哭，小姐您饿了吧？我去给您炖点饭去。 门风打北禅了， 是 这哪儿还你再来、 哦、您可想着叫我。